到最后可能就是什么冲动都没有，偶尔不去想，偶尔想的太多，然而想不想都失落。

轻轻挣脱三三找个多么奔波，还是甘心也乐意，现在再次有着意义，笑声忘去了心事，完完全全像个新生的 baby。

希望又让人心伤。

人海，我孤单漂流。 这里是下一站回味，欢迎朋友们继续收听，我们来欣赏魏雪漫演唱的《女人香》，托拉库乐团带出的《太阳回家》。 用一杯黄酒的芬芳，换一夜沉醉的痴狂，让同与不同的忧伤凝结成眼角的泪光。哦耶，夜那么长，别在身旁低吟浅散着我的发香，像毛一样蜷在窗台上。哦耶，那么长，用一杯红酒的温存抚慰被爱遗忘，痴狂，让同与不同的忧伤凝结成眼角的泪光。哦耶，那么长。风飘散着我的发香，像毛衣悬在窗台上。

天，我无从分辨，仿佛时间不曾走远，停在那一天，那个凌乱的夜，你双手慢慢撑着 自由被你夺走，层层放手

这一切而已 这里是下一站回味，请听李玟带出的自然反应，还有杨钰莹演唱的故事。